Book 2 62 62 62 طرح الأسئلة 1 提问题 1 提问题 1 يتعلم يدرس يذاكر 学习 学习 هل يدرس يذاكر التلاميذ كثيرا 学生们学得很多吗 学生们学得很多吗 لا انهم يدرسون يذاكرون قليلا 不他们学得少 不 他们学的少 يسأل 问题 提问 问题 提问 هل تسأل المعلم مرارا 您经常向老师提问吗 您经常向老师提问吗 لا لا أسأله مرارا 不我不经常问他 يجيب 回答 أجب من فضلك 请您回答 أنا أجيب 我回答 يشتغل 工作 هل هو يشتغل حاليا 他正在工作吗 نعم هو يشتغل حاليا 是啊 他正在工作 是啊 他正在工作 يأتي 来 هل ستأتون 你们来吗 نعم سنأتي حالا 对我们马上就来 对，我们马上就来。 يسكن 居住 هل تسكن في برلين؟ 您住在柏林吗 نعم أنا أسكن في برلين 是我住在柏林 我住在柏林。